赐给这沧桑的眷望，漫长就把光阴推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无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风雨翻，编织我交错梦幻。曾与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。奔波中心灰暗，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。 Oh, yeah.